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3日，荔枝角收押所一名还押人士医院月押再被捕。 屯门大榄男子胸口中刀死亡，警方重案组调查。 警方拘捕过百人涉嫌洗黑钱及电话骗案等76宗案件。 北大西洋失踪观光潜水器证实内爆解体，相信无人生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月23日早上，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咧，简约公屋啊，上年施政报告就提出咗呢一个嘅概念啦，咁啊，希望可以话尽快填补一啲短期公营房屋供应不足嘅缺口，改善住喺一啲不适切居所嘅市民嘅生活环境啊、质素等等嘅咁。就预咧系话2023-24去到2027-28年度咧，就有30,000个呢啲简约公屋嘅单位啦。讲法咧就系话主要是俾一啲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嘅申请者嘅。最近见到咧，特首李家超咧喺一啲嘅报章嘅访问啦，提到话期望简约公屋咧，可以帮助已经长期系轮候传统公屋嘅市民啦。未来会研究系咪有空间咧，好似过渡性房屋一样，有一啲弹性，俾一啲住喺不适切居所的市民都入住，但是会再研究怎样定一个不适切居所。即是说原本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要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者以上的这些申请者，这个界线可能有机会是松一松。我听落是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如果是这样的改动，有一些这样的研究是怎样的。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文广，早晨。 早晨，苏立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林文广怎样看特首在报章这个的说法，即是可能不用再规定是说要轮了公屋传统公屋三年的申请者才可以住这个简约公屋，或包括一些其他的不适切居所的住的人士，同不同意这个方向，或者你关注是什么呢？ 我想特首今次这个讲法都是在报章里面一个访问，他可能是即是就住简约公屋或者未来解决即是而家好多市民都住在啲不适切居所里面而提出嘅一啲善用资源嘅睇法啦。咁但係我諗我相信政府对于简约公屋原本嘅初心，即係话对于係即係俾啲轮候公屋超过三年以上啊，又住喺啲环境比较差嘅，仲要可能係家庭优先呢、這个即係帮佢哋去改善居住环境嘅初心呢，应该就唔变嘅。因为特首喺佢个即係相關嘅一個訪問裏面提到，其實佢都係講到明啊，先解決咗輪候公屋超過三年嘅市民嘅情況先，咁之後再研究。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善用資源嘅諗法咯。 但似乎即係聽落可能繼續可能係呢一堆即係住咗喺傳統公屋輪候傳統公屋三年嘅人士係優先啦。咁但係可能都有一啲空間係俾其他人啊嘛。聽落係咁啦，咁或者研究緊係咪咁啦？咁你覺得如果係咁做嘅話，嗰、那個比例或者個先後應該係點樣咧？又？ 我想这个很清晰的，即是既然特首在访问里面都提到他都是先要处理了或协助了轮候公屋超过三年的市民的话，那这个我想相信个界线都很清晰的了，一定就是先做了一些即是轮候公屋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居民先。那如果真在未来假如公屋处理了轮候时间比较长的一些市民之后，仍然都有单位是可以拎到出来。咁嘅話咧，我諗呢個係值得係話幫到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市民嘅原因，係因為我哋都本身嗱過去喺討論交公屋嘅成本啦時候都話，咁大嘅公帑，我哋擔心佢入住率唔夠。咁既然我哋擔心佢入住率唔夠嘅，我哋冇理由即係由得佢啊！如果就算冇人入去住，都由得佢喺度晒太阳，唔俾其他有需要嘅市民入住噶嘛？咁我谂呢个整体方向应该都系社会大众系希望系所有嘅交公屋都能够善用。咁但喺善用之前啊，即系可能扩充佢嗰个申请嘅资格之前，可能即系呢个好初步啦。咁但系我相信而家政府喺前期，即系由而家今日开始啊，去到交公屋入伙，其实仲有一段时间啦，起码都有年几。咁系咪可以做多啲功夫去点样？第一，了解翻简约公屋喺公屋轮候册申请人上面嘅嗰个吸引力，或者系佢哋嘅意向去边度会比较多，或者系佢有冇啲优先次序，佢哋嘅 對於個設施或者對於係如果想佢哋住入去有啲咩要求咧，要先了解多啲，令到喺未來起嘅時候，間公屋可以繼續或者更加係切合呢啲公屋輪候冊輪候時間比較長嘅市民需要啦。另外就可能係點樣去喺編配嘅時候，亦都可以令到而家嘅公屋申請者咧係可以更加願意去申請呢個加公屋，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嘅討論，我哋都會有人會提出嘅擔心就係、公屋輪候冊上面嘅市民啊，可能佢覺得都係等嗰幾年啫，佢唔一定要申請加公屋啦，咁啊就住喺而家一啲佢嘅地方啊，直接上傳統公屋。咁我哋點樣去即係令到佢哋冇咗呢個憂慮，或者甚至令到佢哋明確啲知道嘅未來居住嘅方向，咁可以吸引佢哋去申請加公屋。我諗係先做咗呢一啲嘅步驟，咁、到最後申請啦，有人入住啦，到真係仲有一啲單位數量剩低嘅時候，就善用嘅資源就可以俾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市民去入住咯。 換言之，你同唔同意今次喺報章呢個說法，其實可能都反映咗當局對於簡略公屋個入住率嘅擔憂，或者頭先你講話吸引力方面啦，你自己有啲咩睇法？仲可以譬如講緊可能嗰個地方根本係好偏遠嘅，或者一啲配套上面嘅問題嘅，係咪真係咁容易用一啲宣傳啊或者其他手法就可以提升個吸引力咧？又 係首先咧就我諗呢喺之前喺即係討論緊個公屋嘅興建嘅時候，呢一個憂慮一路都存在㗎啦。咁一個即係我相信一個負責嘅政府一定係已經聽到意見，睇到呢個憂慮，所以特首提呢個諗法出嚟係即係其實佢同大家一樣都明白社會對於緊公屋未來建設嘅憂慮，所以要諗定一啲後備方案。但係後備方案就係講緊真係最差嘅狀況出現先要用㗎嘛。咁所以點樣我哋要令到整個計劃唔會話出現啦一個預期以外嘅差嘅情況出現呢？咁呢個就係喺你後面第二個問題就係點樣做得可以令到交工更加有吸引力。咁所以我諗第一樣嘢我哋過去喺討論裡面都提到嘅嗰、那個位置。可能有啲新界地方俾人覺得會偏遠啦，咁而家其實政府喺之前推動搞個公屋嘅政策嘅時候都提到，可能啲交通啊或者設施配套，或者其實之前喺即係對於啲非政府機構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嘅搞個公屋簡介會上面咧，其實都有提到可能佢哋要提供一啲服務俾即係住入去嘅居民，甚至係啲有啲服務係要惠及整個社區嘅添，唔單止淨係住喺教公屋嗰個點裏面嘅市民。咁我諗呢啲係第一個方向啦。咁但係其實正如剛剛我所講，其實點樣可以令到一啲公屋申請人佢哋預先知道自己未來居住嗰個確定性，而增加佢嗰、那個即係意欲咧，其實呢個更加重要嘅。我舉個例啦，即係因為而家家庭嘅申請人公屋排緊隊嗰啲咧，其實佢哋絕大部分如果冇長者嘅話，都係申請緊新界嘅公屋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喺心裏面已經預計自己係會住入新界嘅傳統公屋嘅。只不過係喂嗰、那個轉接過程，佢會考慮就係話，如果我揀咗例如北區蓮塘尾嘅教育公屋，佢到時佢要派咗去屯門嘅傳統公屋。咁大家都了解，其實相關交通啊、社區嘅環境啊、配套其實完全唔同。可能個小朋友喺北區嗰度住教育公屋嘅時候入咗小學，佢派咗去屯門嘅時候，佢又要重新轉校，各樣嘅嘢工作，可能個社交環境都要完全改變。咁我諗呢啲就係令到呢啲輪候冊嘅居民係有一啲不確定性，所以會影響佢哋申請即係加公屋個意欲。咁所以其實政府可以係考慮會唔會喺編配政策上面，如果入住咗新界嘅加公屋，佢可以俾到一個優先啦，或者係俾一個前一個次序，佢哋揀翻同區嘅傳統公屋，即係好似頭先我例子北區嘅加公屋嘅。咁入住咗入去，咁佢將來就會有大啲機會入翻去北區嘅即係傳統公屋。咁嘅話，佢哋就會確定咗佢嘅生活圈子、生活網絡，所有嘢佢都可以盡早去處理曬。咁就增加翻佢入住即係教公屋嘅要。我相信係好多個方面都可以做得到呢啲功夫去，去令到居民係對於未來咧居住嘅生活環境有更確定嘅一個睇法，咁佢哋個意願就會增加。 咁要視乎落成嘅傳統公屋係咪可以銜接到喎？又要 當然啦。但係因為我哋咁提嘅，因為傳統公屋其實佢而家一定嘅數量係唔夠嘅，但係喺政府嘅估算裏面，簡約公屋而家佢哋入住嘅時間啊，即係大約3年啊，俾佢哋可以係去上樓。呢一個就正正係希望 解放嗰出就希望可以接駁到，因為而家 我意思同區嗰個問題啦，先話同區嘛。 冇錯冇錯，因為我哋已經咁睇啦，因為正正就係因為佢接駁，我哋做唔到嘛，而且全香港都唔平均嘅話，但未來我哋睇到新界區嘅公屋嘅數量咧，係落成嘅量會比較多啲嘅。咁所以我相信嗰、那個第一個時間段可以係喺。即係而家傳統公屋落成量唔夠之後，喺經過加公屋接駁可以駁到上去啦。第二就是其實我諗每一個位或者喺數字上面每新界區個別嘅點咧，其實嗰、那個解約公屋嘅數量都而家初步投嗰幾個點幾個計劃都唔算係好多嘅。咁亦都唔係全部住喺加公屋裏面嘅即係居民都係可能佢都係最後都係翻去同區嘅嗰、那個傳統公屋噶嘛。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喺一個俾多一個選擇佢哋。其實呢種選擇而家都有嘅，即係喺例如排呢一個公屋超過某一個時間段，即係可能某一個時間之前申請公屋嘅，排到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佢可以又亦都可以俾你揀啊，我願意轉去揀排翻市區嘅咁樣。其實類似嘅安排咧，而家都有嘅。咁正如調翻轉咁講，市區嘅公屋亦都未必係足夠啊。呢、這、一個就係佢哋自己去考慮啦。可能佢想愛翻園區嘅，或者優先愛翻園區嘅傳統屋嘅話，可能你等嘅時間可能會比任意電腦隨機派可能會長翻啲。咁、 okay. 但係令到佢哋有一個考慮，俾市民有更多個選擇咧，我相信係增加佢哋入住揀嘅公屋個意願會大啲。 我另外有一個問題就係想問，如果揀嘅公屋是話唔止一啲排緊三年或者以上傳統公屋嘅市民啦，其他不適切居所嘅市民都可能有一啲嘅部分可以入住啦。而家研究緊啦，話係咪可以諗啦？會唔會令到同過渡屋嗰個嘅差別好似差唔多咧？或者嗰個對象方面好似更加模糊咗咧？或者之前有啲時間話講新界啲過渡屋嗰個入住率都未必好高啦，會唔會令到呢一啲過渡屋係更加少人揀咧？ 呢、這個就我都係有一個即係疑問，有個憂慮喺度嘅。原因係因為其實之前我哋一路喺解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嘅嗰、那個角色定位個分界咧，其實都我覺得都尚算清晰嘅。因為你喺過渡性房屋而家現時當然係未有解約公屋啦，咁佢仍然有分甲乙類，即係話甲類可能係就係輪候公屋超過三年以上嘅住喺㓥房嘅市民，咁佢可以申請啦。乙類咧就係容許一啲非政府機構，即係營運相關過渡屋嘅非政府機構，因應嗰個市民嘅實際情況，佢好需要幫助，然後去做一啲即係批准佢入住咁樣，或者係可以俾佢去申請咁樣。咁其實而家呢個清晰呢、這個定位算清晰嘅，到出現即係解約公屋之後啦，咁原本。即係排隊排得好耐嘅公屋輪候上公屋輪候冊上嘅居民，咁佢哋就自然就會去申請加公屋啦。而過渡屋咧嗰、那個角色亦都會其實之前都有講嘅，就係可能佢調節甲乙類嘅比例，令到有多啲乙類，即係話住喺劏房，但可能佢未必申請公屋嘅一啲市民，咁佢個環境好差，佢可以直。呢、這個過渡屋去改善生活，咁呢個角色定位，我相信之前出嚟嘅解說係好清晰嘅。咁所以頭先你提到話，喂會唔會如果將即係揀個公屋，佢容許即係一啲不適切居所嘅市民去申請嘅時候，會唔會混淆咧？嗱、這、呢個我而家係有一啲擔心嘅原因係因為過往我哋討論嘅時候，我哋唔想將過渡屋同埋揀個公屋咧變成一個高低配，即係俾人感覺揀個公屋就好似政府主導嘅會靚啲、好啲、服務好啲，而過渡屋咧就由非政府機構去營運，可能佢各樣嘢冇公帑嘅資助，或者冇個策劃上面冇咁完善啊，交通配套冇個政府嘅大嘅支持，咁可能會差啲。我哋就唔想做到咁樣，咁所以喺未來點樣去向市民大眾講清楚呢個定位？另外就亦都要。幫一啲過渡屋，好似頭先提到嘅，交通可能真係俾人感覺差啲，或者係佢設施，因為佢個因為大細嘅問題啊，佢設施擺唔到落去。過往政府有提嘅，因為有啲過渡屋嘅點實，有啲真係有啲細，擺唔到好多設施落去。咁點樣可以喺政府都要出手，或者係有啲額外撥款啦，或者係俾非政府機構去點樣去籌集一啲資源，係去完善翻相關嘅設施，令到佢同。過渡屋同埋交公屋嗰、那個水平，或者俾人感覺佢哋都唔係話有高低之差，而係我哋係互補不足咧、我相信呢一個喺未來呢個研究，即係如果真要做嘅話，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部分。 OK， 好啊，唔該曬林文廣同你傾到呢度。林文廣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啊，就住特首講到話未來會研究簡約公屋係咪都有空間，好似過渡性房屋咁樣有啲彈性，俾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市民住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李。善行，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李善行，点睇啊？特首呢个方法 我谂都系 有啲擔心嘅，即係呢一個諗法。我諗個原意係好嘅，即係開放多啲位置俾住喺惡劣居所嘅居民可以去到一啲比較好啲嘅住屋環境。咁但係都好似頭先議員咁樣講，其實咧都係會擔心嗰個同過渡性房屋嗰個資源重疊嘅部分啦。即係究竟簡約公屋同埋過渡性房屋嗰、那個功能裏面其實係有啲咩分別咧？這個就即係好需要去釐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係令到申請者咧好混淆，亦都令到坊間咧會卻步啊！究竟即係會唔會因為即係過渡性房屋就好似差啲啦，簡約公屋就會好啲啦，咁大家就會湧過去申請簡約公屋啦，咁以至即係令到過渡性房屋個入住率又會有影響咧，咁樣，咁呢個係即係都係回應翻頭先第一個考慮啦。咁第二個考慮就係其實住喺惡劣居所居民咧，其實有部分係冇資格申請公屋，因為各樣原因啦，即係例如可能係婚姻上面啦棘住咗，或者係可能佢係居住喺香港嘅年期係未夠資格嘅。咁又未必可以有資格去申請呢啲嘅公屋單位。咁如果開放埋簡約公屋都係俾呢一部分嘅人去申請嘅話咧，咁其實住完五年之後，可能佢都冇資格嘅喎，即係佢都冇資格去過渡到去公屋。咁呢個位就政府必須要釐清。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你俾佢住咗五年好好嘅地方，但係喺制度上面，佢基本上冇個銜接嘅方向，咁就會好， 即係你意思嘅釐清係釐清呢一批本身冇申請公屋或者唔合資格申請公屋嘅人，而住喺㓥房或不適切住房嘅，可唔可以住喺簡約公屋咧？你意思係咪咁？ 冇錯啦，係啦，係啦，因為其實有部分住喺惡劣居所嘅居民，其實佢就係喺呢一種即係喺制度嘅 gap 裏邊嘅呢個狀況咯。咁如果係咯，即係頭先我哋個擔心就係、是、佢哋呢個就即係需要政府釐清啦。如果佢真係開放埋呢一個部分嘅話，其實就好需要諗五年之後，如果佢哋繼續冇辦法可以申請公屋，即係冇辦法去係啦， 上公屋啦，或者未有資格， 係啦係啦。咁究竟政府點樣安置呢一部分嘅居民咧？咁樣， 但又好現實一個問題喎。起碼對於一啲住緊不適切住房嘅人，首先你頭先話啊，會唔會混淆咗啊？即係未必揀過渡屋啦，揀嘅公屋啦。咁第一，佢哋可能多一個選擇啦，或者就算係唔合資格申請公屋嘅人，住喺㓥房嘅人而家。佢都多一個嘅選擇，或者起碼喺呢段時間去住喺簡約公屋，會唔會可能租金上面慳咗咧？住嘅環境又好咗咧？我當可能佢可能呢幾年儲一輪錢，會唔會令到佢有更加大嘅財務嘅能力，係日後係住一啲好啲嘅地方咧？就算係搬離開呢一個嘅簡約公屋，咁嘅角度睇又係咪可以諗諗咧？又 呢個就好，即係好睇街坊佢點樣睇，因為我哋真係有一啲街坊曾經係住過。可能是兩年社房，當時因為未有一啲過渡性房，即係過渡性房屋未有一啲銜接，其實佢哋就會好擔心，如果我落翻去㓥房市場，其實就係一種即係天堂落地獄嘅感覺喎。即係我享受咗五年，但係最後我又冇一個向上流嘅地方去住嘅話，我其實都係翻去現時嘅係咯，即係租務市場啦咁樣。咁但係有啲我哋都會鼓勵街坊試下咯，即係唔知五年後政府會變成，唔係即係成個房屋市場會變成點樣，或者政府嘅政策有啲咩影響，可能會有安置咧咁樣。咁但係作為街坊咧，其實要搬咧係考慮好多因素嘅，即係包括呢一樣嘢啦，或者係地點啦、配套啦，呢啲都係會令佢哋去思考啊。咁我選唔選擇去搬呢？如果唔係嘅話，其實都會有少少棘住街坊會唔會想搬咯個動機咁樣，係咁、okay. 所以呢個真係好需要政府去釐清一下。 李善恒，我想可能轉頭八點半鐘之後再同你傾一傾啦，因為講緊咧就係簡略公屋啦，頭先都同阿梁明廣傾嘅，會唔會本身喺嗰個吸引力方面咧都可以再提升咧，或者啲咩方法去提升咧？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好嗎？

嗰陣時候就去得比較偏遠啲嘅地方嘅，即係例如上水選址啊、屯門青田村嘅選址啊等等。咁街坊咧裏面其實個反應咧普遍地咧都係擔心嗰個選址嘅配套唔係好足夠，以至令到即係都會考慮啊，即係會唔會去申請啊？就算有合適嘅資格咁樣，咁甚至有啲街坊就話：哇，咁遠，即係譬如。真的喎，原句是講貼錢俾我都唔住啦咁樣，因為係譬如即真係一個好似荒地咁樣，咁但係嗰個車費可能已經係佢佔咗佢個開支好多嘅部分啦咁樣，咁但係有啲街坊可能住開屯門區嘅，覺得啊，即係譬如近屯門嘅選址就會啊都 OK 啊，都合適嘅咁樣。咁特別可能住開市區咧，即係嘅我哋居所嘅街坊，其實對於偏遠地區咧，係真係會卻步嘅。咁所以嗰個位係要必須先做好一啲根本嘅嘢咯，例如係社區嘅設施啦、配套啦、交通安排啦，先可以提高到咧，即係。街坊去入住嘅动机咁样咯。 如果嗰几个选址即系相对个地点本身偏远啲啦，如果做够头先你讲嘅交通安排，系咪都可以估计系吸引到，或者系起码可能即系会入住率唔会话即系要靠好多系其他公屋轮候公屋以外嘅人士入住咧？咁你自己估计嗰个吸引力系点咧？如果做好交通配套嘅话， 除咗交通配套，其实社区配套都好重要。就算是個交通好咗，可以係咧，即係有足夠嘅交通設施可以進入去啦。但係其實裏面都講緊係一個社區啊，即係有時候舊區咧嗰種嘅鄰舍嘅關係啊，甚至係一啲即係店鋪啊嗰啲網絡啊嗰啲，其實對街坊嚟講咧要重新適應咧係有難度。咁所以嗰個本身社區嘅設施咧要足夠啦，以至可以令到街坊有信心可以入去。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嗰個搬遷上面嘅安排咧，其實係要有啲幫手嘅，即係對於我哋居所嘅街坊。 Okay. 以至佢哋入去嘅時候咧，因為一般其實我哋平時就覺得啊，都係一部分錢，但係可能對佢哋嚟講已經係佢哋用咗佢哋一大部分嘅一啲收入啊開支，特別可能係攞緊綜援嘅街坊啦咁，咁以至咁就會令到佢哋啊入去咁遠，咁仲要搬咁多嘢，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政府可以提高到佢哋入住嘅動機咯。 好啊，唔該曬李善恆，先同你傾到呢度今日。李善恆咧就係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啊，關於簡約公屋你自己講下你嘅睇法啊，先都一路討論到噶啦。1872311，另外一個都同房屋有關係嘅，其實就係房委會轄下啦，負責運用屋邨撥款嘅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或者叫做邨管諮委會咧，咁啊上年年底啊停止運作。有議員就關注到啊，就係而家由屋邨嘅房屋事務經理去決定點樣用一啲相關嘅撥款啦，未必能夠反映到一啲居民啊嘅意願，同埋佢哋切合到佢哋嘅需要。咁亦都問到當局係即係點樣可以吸納到相關一啲居民嘅意見等等嘅咁。嗱，啱上講到有議員咧，就係梁希問到呢一個嘅立法會質詢嘅，咁我哋都揾佢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早晨，你好，萧乐文。 早晨，梁希，可唔可以讲下呢个屋邨管理咨询委员会嘅职能？你点解咁关注佢本身嘅职能啦？都讲下佢本身系做啲咩啊？几耐开一次会啊？有啲咩成员？点解咁重要咧？你觉得有？ 系，其实呢个屋邨管理咨询委员会咧，就等于我哋平时嗰啲私楼嘅业主委员会。咁而呢一个咁嘅咨询委员会咧，平时就系有两个功能嘅。第一咧，就系点样样去使政府嘅拨款。咁每一個屋村咧，譬如話呢啲公屋屋村咧，你當一個3000個單位嘅屋村咧，咁佢就會一年有300萬，咁可以做一啲維修啦，譬如話嗰啲長者嗰啲設施啦，或者小朋友嗰啲遊樂場等等，呢啲都可以去做嘅。咁就係由呢個委員會嚟去決定點去使呢300萬啦。仲有嗰啲咁嘅，譬如話中秋嘅活動咁，呢個係第一。咁第二就係對呢個屋村管理嘅評分，譬如話佢嘅保安啊、綠化啊或者係清潔啊咁。咁然之後咧，呢一個評分咧就會每年咧就係全香港咁多個公屋咧就順序咁去排，咁排得最差嗰幾個咧就會政府就會要求佢去即係問責也好，問話都好啦。咁所以對於成個屋邨嘅管理係有呢個好處嘅。咁而嗰個組成係點嘅咧？ 咁喺過去就係、是、當然委員就係、是、區議員，咁跟住呢就係、是、會有一啲互委會嘅主席，咁同埋開會嘅時候當然係會有嘅就係、是、屋邨經理同埋管理處嘅人，譬如話就係清潔㗎，或者係話保安等等，咁、然之後大家一齊去開會，就每一到兩個月呢就開一次會嘅。 嗯，而家即係而家呢個委員會停運了之後呢，你覺得嗰個影響係啲咩呢？ 個問題就係呢，我哋發覺而家呢自從冇咗呢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之後呢，第一就係嗰啲錢啊，每年譬如話30万，再加埋原本已經係儲緊落嚟嘅可能過百萬嘅錢呢，就係、是、一個人決曬，就係、是、嗰個屋邨經理。咁好多時呢就係、是、會出現個問題，就係、是、去做嗰啲係未必係嗰個居民想要用嘅錢，甚至係會使咗一啲唔合理嘅錢。譬如話我都係見到嘅，係有啲屋邨經理為咗做好個諮詢呢，去請一啲公司嚟去做諮詢，但係過去根本你唔使使呢10000、20000或者30000去做呢啲諮詢，咁就白白嘥咗呢一啲錢。 即係請人去做去了，即係請人去做去了解一下啲市民。或者了解一啲居民想要啲咩服務噶嘛？係咪？係 啊 ，OK。 係啊，其實以往唔使噶嘛，你有咁多嗰啲人喺度住嘅時候，咁你好好容易你揾翻嗰個諮詢委員會嗰啲委員嚟去問咪得咯。咁啊變咗係白白嘥咗啲錢啦。咁然之後咧，其次就係咧，自從冇咗呢一個諮詢委員會之後咧，每年嗰條數就唔使公開噶啦。咁以往仲可以公開啊，呢30万咁啊係點使法用咩項目？咁以後就唔使啦。咁呢一個係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就係你冇咗一個有效嘅管理評分機制之後，咁第時究竟係咪會令到嗰啲質素越嚟越差呢？咁呢個都係問題喎。咁仲想講多個問題就係呢，其實以前呢大家去開會有傾有講，究竟點去使呢幾十萬嘅好處係咩呢？大家知道個袋就有咁多錢啦。咁究竟我哋而家有 ABCDE 咁多個問題，究竟邊一樣嘢係比較急啲係今年做，跟住邊一啲係下年做，或者後年做嘅時候呢，咁到時嗰啲村民喺度嘈嘅時候就話唔緊要，你呢一個呢就下年會做㗎啦，今年呢最急就係呢一個地又爛咗，咁就做呢一邊先，咁大家係 OK 嘅。咁但係而家冇咗之後呢就麻煩啦，大家都想今年做，因為大家冇咗嗰個錢嗰個意識㗎，總之爛咪要而家去做囉，咁係啦，咁亦都會有一個情況。 但我聽落好似好主要嘅一個關鍵就係個溝通或者居民嗰個溝通渠道嘅問題。我見政府喺答你嘅回覆都有提到話係擴闊咗同居民嘅溝通渠道嘅，包括做啲咩呢？喺公屋嘅大廈地下有一啲意見箱啦，擺放一啲調查項目嘅紙本問卷啦，收集意見嘅通告上面亦都有一啲嘅二維碼、超連結，有啲網址俾人哋係填啲電子問卷啊，亦都有紙本嘅租户意見調查等等。呢一啲方法唔能夠收集意見，一定要用舊有嘅方式咩？如果咁講？ 嗱，呢一啲咧就係講得很好好啦，因為咧佢我就叫佢列咗條數出嚟，你會發覺咧每一個屋苑或者係呢啲咁嘅屋邨啦，譬如話元朗咁講法，過去五個月咧，每一個月咧只不過係收到15份嘅啫，咁而嗰15份咧係其實係一啲 MC 嚟嘅，咁而呢一啲 MC 亦都唔係針對性某一個項目啦，即係好籠統，根本就唔係就住佢想做嘅項目嚟去做一個諮詢。你所以變咗你話得15個嘅時候，其實係得唔得呢？你可能喺主入面嗰度講緊係話有6000人、7000人咁樣， 即係一條村得15個嘅意見係幾個月之內係咪咁啊？ 一個月之內，一個月就十五個呢啲咁嘅 MC 嘅回覆啊，或者係網上嗰啲咁嘅回覆啊。咁而你去到村嗰度咧，其實我去問嗰啲居民，你知唔知其實有諮詢啊？10個。有9.5個都唔知，甚至可能如果講大少少，10個都唔知道原來有呢一啲咁嘅諮詢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就嗰個機制係懸空咗喺度嚟，我認為係。 我睇數字咧，政府嘅講法咧就係話2023年1月1日去到6月13日咧，就收到18區193條村，即係講緊公共屋邨啦，有15000多個嘅意見。佢呢一個嘅數字你又點睇咧？同你理解係咪又差唔多咧？又係。 哦，我就係睇條數嘅，你係講緊話10000多個，再除以全香港咁多條村，跟住再除以5個月，你得出嚟嗰條數就係15、16左右一個月，咁所以就係呢條數啦。 你覺得即係用呢一個嘅方法可以點樣再改善，或者令到嗰個溝通係更加好呢？ 我認為係應該有翻短中長期嘅，咁短期因為而家就仲未選而家嘅區議員，咁而好多區議員而家都係元空。咁所以而家目前咧，就係佢哋有做緊嘅就係揾翻一啲舊嘅委員嚟去做啲乜嘢，譬如話消防大使、環保大使。但係呢一個係對於頭先講話去使啲錢或者係評分呢一個係冇關係嘅。咁而所以中期要做嘅就係要咧 是每一個工程，譬如話大型少少嘅維修工程啊，或者係嗰啲咁嘅設施 upgrade 嘅工程，就係要攞到一定比例嘅回覆啦，或者係啲人嘅意見啦。咁但係最後最終最長嘅長遠嘅一個策略，就係要回覆翻有一個機制，就係恆常地咧，呢一個屋邨經理係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開會嚟傾。頭先我哋所講點使啲錢，譬如話係可以揾翻年底會有區議員啦。咁然之後揾翻佢哋嚟去做呢個委員啦，跟住可以係當區嘅關愛隊嘅成員啦，亦都係住喺呢個村嗰度嚟嘅關愛隊成員啦，仲有甚至三區會成員都係喺呢一個區嘅三區會嘅成員，都可以做呢一個咁嘅佢哋嘅諮詢嘅一個平台，咁然之後恆常每個月去開會，然之後去傾下究竟啲錢點使，咁然之後條數亦都係要公開翻出嚟，同埋評分一樣係要做翻，咁唔好俾呢個功能懸空啦，要係完善地區治理嘅同時，亦都係要將呢一個問題都要去填補翻去。 頭先你提到話屋邨經理可能使嘅錢啦，未必可能適合到居民嘅需要啦。其實居民頭先我都提到有啲唔同嘅方法表達意見嘅，有冇睇到係用呢啲方法嘅時候，其實個屋邨經理都有聽到居民嘅意見而做一啲相關嘅服務咧，喺使錢嗰度。 最大問題係啲居民完全都唔知道有呢一啲咁嘅 渠道， 可以講即係嘅渠道，同埋佢係啲 MC 嘅問題嘅，大部分都係即係其實佢嗰個意見箱上面係有一沓紙，就係、是、一個 MC 俾你填下。 Okay。 究竟你覺得今年係咪應該要做中秋活動，或者係新年活動，或者係聖誕活動？即係呢一啲咁嘅嘢嚟嘅，即係你可以三六十日都係用同一份，咁變咗唔夠針對性。 OK， 我見而家啲意見就係會唔會喺政府嘅地區諮詢架構入邊有區議會啦、分區委員會啦、防火委員會、破滅罪行委員會，或者嚟緊越嚟越多區有關愛隊啦，都可以代替到之前嘅呢個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咧？或者你嘅睇法係點咧？呢個又？ 我覺得完全唔同噶，因為咧呢三區會係嗰個範圍大好多，而屋邨係就係、是、嗰可能一萬人以內嘅事情啊，咁所以其實係完全唔同嘅，同埋嗰三區會去管嘅更加多咯，即係未必係完全係熟悉呢一條村啦。所以頭先咧，我都係建議係話，無論係關愛隊成員或者係三區會成員，都係屬於呢一個村裏邊嘅成員係更加理想咯，即係起碼懂呢一個村情。 關愛隊咧有冇呢個角色咧？有。 關愛隊亦都係嗰、那個範圍咧，唔係淨係呢個村嘅，係佢可能係覆蓋咗幾條村嘅，因為佢嗰個區係比較大少少，咁所以咧一樣係關愛隊成員係可以，但係要係屬於呢一條村嘅關愛隊成員先至係可以了解到呢個村情咯。 OK， 好，唔該曬梁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梁希係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於之前嘅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嘅一啲嘅職能，咁佢而家就提到話解散咗之後啦，咁居民一啲嘅溝通渠道啊，或者涉及到一啲維修等等嘅財務啊、撥款啊嗰啲錢方面去點用咧，佢都關注到嘅。你自己又點睇1872 3D 咧？休息一陣。 发现你啲手手脚脚有水肿嘅时候，系咪代表你个肾有毛病呢？ 有冇听过益生菌？既然系菌，点解又会有益嘅呢？ 我系刘泽星，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系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系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系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系陈家亮，系一个肠胃兼肝脏科嘅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 3D 千禧年代，昨日就是端午节，都是香港疫情之后首次是复办翻龙舟赛的。咁仲有咧，就会在24、25号，即系听日同埋后日咧，就有呢个国际龙舟邀请赛。咁亦都系事隔咗4年之后再复办翻嘅。嗱，成个情况，想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中国香港龙舟总会秘书长钟志乐，早晨。 早晨，大家好。 先讲整体端午节寻日嗰个龙舟赛事嘅情况先啦。无论赛事嘅规模或者气氛，系咪都已经回复翻去疫情之前嗰个水平噶啦？都 我谂系直情系好过以前，因为点解咧？其实疫情之后即系隔咗几年啦，咁所以今次嘅端午节，其实好多嘅市民啊，或者好多运动员咧，都第一时间去到我哋嘅海滨嗰度，马上个观赏个端午节嘅龙舟比赛。呢、這个系嗰、那个。文化或者個氣氛係真係非常之好 嘅。但個規模上面咧，係咪已經係同以前一樣，定係都可能都縮咗少少咁樣噶？ 冇噶，都係一樣嘅。Okay。 所有嘅區地比賽都係一樣嗰個嘅比賽規模，都係一樣咁盛大嘅。 我就想講下聽日同埋後日就會喺尖東舉辦呢一個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嘅，停辦咗成4年嘅啦。咁呢一個嘅比賽對龍舟界嚟講個意義有幾大咧？ 其實呢個比賽喺1976年開始咗，就係全世界第一個嘅國際比賽。咁相當之係有一個歷史嚟嘅。咁到而家我諗都四十幾年啦。咁停辦咗四年。咁今次我哋一復辦，其實好多嘅唔同嘅國家同埋地區咧都好踴躍參加嘅。咁嗰個對數就去咗160支。咁而嘅運動員咧就參加有4000名嘅。 算唔算最多啊？嗰個參賽嘅隊伍嘅數目上面， 過往都嗰個數字差唔多嘅，咁多年都係，咁但係就最特別係今年有設有獎金啦，咁所以好多嘅強隊都會嚟到香港比賽嘅，特別有國家隊嚟參加啦。 有幾多嘅國家嘅隊伍啊？同埋同過往比，國家隊伍嚟香港參賽嗰個意願或者反應係點咧？ 我諗最主要我哋就應該有成50支嘅地區隊嚟嘅，因為今次我哋都有大灣區比賽啦。咁而嗰個國家方面咧，有澳洲啦、菲律賓啦、泰國啦呢啲嘅世界級嘅賽即係攞個獎嘅都嚟香港。咁最特別就可能點解佢哋會今次會派國家隊咧？我諗係有獎金，所以佢哋都係想即係嚟到香港作賽，亦都有呢個嘅獎金而去嗰個派出強隊去參賽啦。 我頭先聽你講就話隊伍嘅數目就差唔多啦，但係嚟香港香港參賽國家的數目有沒有特別多到，還有其實本身今年復辦回國際龍舟邀請賽比賽的項目和數目是不是都是跟歷屆去比是最多的呢？ 是國家和地區是最多的了。而你說因為以前呢我們其實國際龍舟邀請賽主要是很多的屬會就是俱樂部來到香港參賽，今次最特別就是多了幾個國家，咁特別是有第一次嚟的波蘭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是幾特別的。 有冇話睇到譬如香港嘅隊伍同其他嘅國家或者地區嘅隊伍去比較嗰個實力方面會點啊？或者事隔咗即係疫情呢段時間啦，嗰個實力方面有冇啲可能改變到咧？又？ 應該咁樣講法啦。其實如果香港代表隊喺啲疫情嚟講，我哋都係不斷去即係有訓練嘅。不過咧，即係通常地幾波到咁，我哋再暫停啦。咁但係喺過往最過去一年咧，我哋其實邀請咗國內一個嘅國家級嘅教練去受教，即係呢個嘅執教嘅係幾好嘅。咁所以今次香港隊嘅表演應該會有一個嘅突破嘅。咁而其他香港隊伍嘅賽隊伍嘅嗰個隊伍咧，就佢哋都係做得到嗰個訓練，不過咧可能喺個疫情之後咧就冇咁快回復翻以前嘅水平啦。 OK， 即係簡單講，譬如你頭先話160支或者超過160支嘅隊伍咧，有幾多係嚟自其他國家，幾多係本地嘅隊伍嘅？ 大約係50支係外地嘅地區國家嘅數字，咁即係正如就係110支嘅本地隊伍啦。 除咗話參賽選手或者龍舟界之外咧，一般市民係咪都可以參與或者睇到今次呢個賽事嘅咧？係可以點啊？係咪買飛定點樣嘅？ 我哋即係睇龍舟比賽就唔需要買飛嘅。咁今次嘅比賽嘅場地咧，就喺尖東嗰個星光大道嗰個位置嚟嘅。咁由紅磡嗰邊開始至到去我哋嗰個嘅大約係 K11 嗰邊啦，嗰個位置啦。咁呢個就全長大約500米。咁如果市民去參觀呢個比賽咧，就最好喺嗰個紅磡嗰邊嗰個嘅起步區啦，同埋嗰個終點區喺近住嗰個我哋有個天橋嗰個附近嗰個終點咧，就喺 K11 嗰邊嘅，咁可以大家去睇下嘅。 過往係咪都係呢個位搞嘅？ 其實咧就我哋尖東咧就已經係6年㗎啦，未翻過嚟㗎啦，因為喺個疫情之前咧，我哋就喺中環舉辦嘅。今次咧我哋翻到去尖東咧，由於即係當時幾年前可能又啱啱有尖東可能有啲維修嘅工程咧，咁我哋移師到去中環啦。今次我哋就翻尖東的話咧，其實亦都可以方便更多嘅旅客咧去參觀呢個比賽嘅。 除咗話即係復辦翻呢一個國際龍舟邀請賽之外啦，我見到你哋都係咪話想即係希望係可以奪得呢個2027年嘅世界龍舟錦標賽嗰個嘅舉辦啊？係咪咁啊？ 係啊，呢個比賽咧，其實係我哋2021年係申辦咗嘅，咁但係即係好可惜就因疫情啊取消啦。咁我哋本來係即係postpone 到去2023年，但又係即係俾國際龍舟聯合會又即係驚我哋嗰個香港咧嗰、那個嗰陣時未開關咧，就2023年都取消，所以移師咗去泰國。咁八月份咧就係世界龍舟錦標賽啦。咁我哋香港區咧已經向國際龍舟聯合會咧就申辦2027比賽。咁就喺八月咧就大會咧就會投票 應該我好有信心咧，都會係奪到呢個2027年嘅嗰個錦標賽嘅。 有冇咩要準備嘅？冇咩特別嘅嘛？ 哇，好多準備！我由2017年開始做到而家嘅啦。咁嗰個準備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個航道，我哋喺觀塘嗰個嘅海濱嗰度做嘅。咁、 okay. 所以成個計劃啦，或者嗰個配套啊，嗰、那個器材方面咧，都係要每一次咧都要向嗰個嘅國際聯。聯合會去提交嘅、 OK， 好啊，唔該曬鍾志樂，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钟志乐是中国香港龙舟总会秘书长，咁寻日端午节会唔会你自己都有留意一啲嘅龙舟嘅盛况咧？咁头先亦都讲到话24、25号啊，即系听日同后日咧都会有咧呢一个嘅香港国际龙舟。 2023年6月23日。荔枝角收押所一名还押人士医院越押再被捕， 屯门大榄男子胸口中刀死亡，警方重案组调查， 警方拘捕过百人涉嫌洗黑钱及电话骗案等76宗案件， 北大西洋失踪观光潜水器证实内爆解体，相信无人生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4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寻日都讨论过有关于咧就系港铁喺上年咧就成立咗专家小组啦，系检讨铁路资产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咁亦都有个结果出咗嚟，就提到有好几个方向嘅改善工作嘅，包括就系话未来5年咧会投放超过650亿咧去更新一啲铁路设施同埋保养维修啦，咁呢个咧比起2018至2022年嘅5年度咧系多咗20%嘅，有一啲就系投放话喺一啲嘅創新科技方面嘅應用啦，有10亿啦，咁啊加強風險預測啦，咁仲有就係爭取更加多嘅維修時間，其中就係話爭取延長收車之後咧黃金2小時嘅鐵路維修時間啦，咁嗱呢個咧就港鐵都話會積極研究係咪會提前尾班車或者延遲頭班車去爭取可以延長呢個維修時間嘅咁嗱，等等呢啲嘅方向咁啊，18723，你講下你嘅睇法啦，都請一位嘉賓啊，有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田北辰點睇呢5個方向嘅改善工作咧？又 佢啲方向一定冇錯噶啦， 嗯， 係咪？其實某程度上都係阿媽係女人嘅啫，根本佢應該做嘅就唔係話而家有啲咩嘢。額外特別嘅嘢，佢唔應該做而做咗。咁啊，因為科技一路路即係喺度即係演變緊噶嘛。好啦，咁你講嗰個大數啦，佢條大數過去就5年就幾多500亿噶嘛？ 嗯，500几啦。 啊，咁而家咧就話未來5年就650亿噶嘛。 嗯， 係咪？咁嗰度粗略估計又加咗30%。咁如果你30%咁就咁睇咧。你知唔知佢過去5年咧路軌長咗18%，接近20%。咁你路軌長咗20%啦，咁未來5年啦，你至少投資方面啊，都係倍咁增加，即係根據個比例都增加噶啦。咁加埋咧，咁啊過去5年其實又通脹又一定比未來5年就低嘅，係咪？咁你未來5年，如果我哋經濟復甦有通脹，其實咧个30%咧，我估计20%啊，只不过买翻同一样嘢，同埋因为佢路轨长咗，佢系咪都要做噶啦？咁可能剩翻我估计几廿亿啦，50-60亿到咧，就系买嗰啲所谓新一代嗰啲科技产品啊。咁其实嗰啲嘢咧，某程度上要嚟即系帮补嗰啲人手嗰啲目视啊嗰啲嘢。咁嗰啲嘢咧，我一路都逼佢做嘅，即系绑住嗰啲。電動啊，嗰啲啊，嗰啲監測器喺啲車碌度24小時睇住啲金屬啊，各方面嗰啲嘢有冇嘢鬆啊、震盪咁。咁嗰啲嘢其實佢做咗咧，佢人手又唔使加嘅喎，係嘛？你估佢會唔會 keep 翻咁多維修人手，又再加咁多嘢？咁到時佢覺得目視嗰啲需要少咗，咁佢可能又調配啲人手去做第二啲嘢㗎啦。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就對我嚟講就～即系冇乜特别惊喜咯，做翻佢原本做嘅嘢咯。好啦，咁佢而家就预先预告话未来会有大嘅工程要做，咁就嗰啲车嘅时间咧就会朝头早就迟啲开，夜晚就早啲收。嗱， 呢樣嘢咧就同錢銀冇關嘅，你抌幾多錢都買唔到時間嘅。咁呢個係一個問題。 嗯， 好啦，咁佢到底講緊乜咧？我唯一諗到咧就係嗰啲現成線要加一個站上去，喺條現成線中間你加個站，你必然咧就一定係個時間唔夠啦。屯門線就加洪水橋站啦，東涌線又加小鶴涌，跟住又加東涌東啦，東鐵線又要加咩白石角啊、古洞啊、羅湖南啊嗰啲嘢，雖然有先有後，咁嗰啲的而且確真係需要多啲時間俾佢，你抌幾多錢都冇用。但我咧就點都唔會接受遲開噶啦，最多係早收嘅啫，因為你同嗰啲人講明一個禮拜或者下個禮拜邊幾日會早收，啲人有計劃啊嘛。佢會知嘛，係咪？咁咪調配佢夜晚嘅時間咯。佢早收其實都唔會六點前啦，係咪？咁啲人最多咪約食飯啊，或者點啊，咪遲，即係唔係喺嗰幾日咯？但係你遲開，你點遲開啊？你個打工仔點樣樣話遲啲翻工啊？佢冇得預嘅喎。 嗯。 咁啊，翻工係嗰時間就嗰時間噶啦。你早收，你都仲可以安排你自己夜晚嗰啲嗰啲活動啊，各方面啊嘛，咁所以我就唔會接受佢遲開噶啦，頂曬窿就早收嘅啫。 就算係早收，嗰、那個嘅次數頻密或者嗰個日子，點樣可以減到最低呢個影響力？ 咁佢就嗱，本來咧就可以話逐條線去做，但係佢依家唔係啊嘛，佢真正要做呢啲嘢嘅就係啱啱我嗰幾條線，淨係起加嗰啲站喺條現成嘅線路加站，你都估到佢要多啲時間噶啦，係咪？ 嗯。 佢唔係一條沿線喎，係咪？唔係屯門南沿線喎，咁所以呢啲咧喺嗰幾條線你都冇法子噶啦。咁你早收嗰度，咁就要睇睇啲時間啦，係咪？太早啲人就嘈嘅，咁但係無論點你都唔影響打工仔咪得咯。 嗯，即係你自己心目中覺得嗰個早收最多係早幾多咧？又 早收， 嗯， 早收最多嗱，佢而家成日嘈就係、是。每日嘅時間得個兩個鐘唔夠，咁如果我俾佢兩個鐘，咁嗰度 double 咗四個鐘啦，係咪？我就情願佢咁嗱，佢有兩個選擇嘅，一係少啲日數就早啲收，一係個日數就攤開闊啲，咁佢可能每日就早收兩個鐘咁，係咪？咁我諗暫時早收兩個鐘，啲市民都應該放咗工足夠時間做少少嘢翻到屋企嘅，咁就。系啦，咁即系呢样嘢一定要就市民嘅方便嘅。咁但系我都要即系讲句公道说话，你中间起个站咧，其实如果你唔系咁做嘅话咧，你都唔知起几多年噶。 OK， 人手嗰度佢都有提到嘅，话嗰个人手出现短缺啦。2017年嘅6%去到上年11.9%，咁亦都提到话唔同嘅方法去招聘啦，亦都讲到话可能唔排除啊，又会输入外劳嘅。同唔同意输入外劳去填补一啲人手上嘅空缺咧？又 你第一件事搞掂科技先啦、 啊。嗯， 佢而家仲用人手喺度目视，你同我讲咩啫？你搞掂科技先。搞掂科技已经一个好大嘅帮补啦，而家又 AI 又成，使唔使喐唔喐又要入口劳工嘅人手去做呢啲嘢啊？ 嗯， 我就未睇到暂时有咁嘅需要啊。 OK， 另外一个， 另外我想讲讲，系咪你都想问问啊？关于、那個、 高铁地铁化嗰、那个系啦，你听到了解到个方案系点样啊？而家最新 搵笨嘅嗰个，即系直情系点讲啊 ？B 货嚟嘅。 点样 B 货法 啊？咩啊？佢嘅意思即系话你某一日你买咗张飞，你买到张飞入到个车站啦，你一系早咗，你可以搭早一班车；如果迟咗 miss 咗咧，你方便啲可以转下一班车，唔使重新去搞过啊，又退票啊，又换票啊呢啲咁嘅嘢。咁我想请问你，过去啊，你有听到社会好多声音啊，话好大需求，话真系去到车站上唔到嗰架车咩？或者早咗咩？或者迟咗咩？我就听唔到啦，我听到咧就买唔到飞、啊、14日前一开波就冇晒啦，冇晒，突然间又有啲有嘅，啊，一阵间又话呢度网上冇咧，又咩现场又有嘅，现场明明冇咗咧，临开车前嗰两日咧又有翻嘅，呢啲嘢我听得最多， 嗯， 系咪？咁所以其实真正系我要嗰、那个港铁化咧，地铁化咧。就係突然之間諗起，我今晚就我而家同你講電話係九點半，我今晚就死啦！我三點鐘我想去福田，OK， 咁啲飛冇曬啦，係嘛？有呢樣嗰樣啦， 咁我点呢？咁我就三点几，我两点几去到啦。我去到，我拣，因为福田每十几廿分钟一班车，好多车噶嘛。我唔知佢而家嘅 schedule 点噶。我去到嗰度，我几时去到？我就去睇最近嗰架车，最接近架车。我过晒关，入晒关啦。我埋到嗰啲月台啦。我睇就行嚟行去，边架车最啱我嘅，我嘟一嘟张卡就上，就即刻买飞。到当时即刻买飞，即刻上。咁啊，呢个最好啦。OK， 咁所以个问题咧就系、是。佢一定要系将坐位同几位分开，我不嬲同佢哋提议嘅。如果要做到即时入闸、预先冇飞嘅话咧，应该咧就是、所有佢争取到嘅企位，佢而家大约一列车有600个座位到啦。 嗯， 我谂听讲一成几嘅企位，我谂几十至100个系企位。企位仲要限定每家车有几多个，即系如果你买张企位飞冇座位嘅咧。佢會得同你講要去第七家車嘅，你唔係周圍企嘅、 嗯。 我就想啲企位係唔可以預售 ，OK？ 係要當日，仲要當日咧，可能係早一兩個鐘頭嘅車開之前，先至賣呢啲企位。 嗯， 即係想留翻一扎企位俾嗰啲隨時入閘、隨時去嗰啲啊，咁樣樣咧，你就唔可以預先賣企位啦，要當時賣。咁要爭取到企位先做到呢樣嘢嘅。 嗯， 如果爭取唔到企位，淨係買翻原本個座位咧，你入去做咩啊？你入到去架架車都滿，你亦都冇意思，係、 嗯、 咪？但係企位咧多數有嘅，因為你唔可以預售嘛。如果你唔可以預售，你係每一列車嘅開車前一個鐘頭先放出嚟，而嗰啲飛原本根本都唔打算賣嘅，呢、 嗯、 個就幫補啦。呢、這個先至係真係隨時隨時入去、隨時上到車嘅唯一嘅方法。 有冇讲到点解唔用你呢个方法，或者佢仲要观察啲咩，所以先提出你头先原先讲佢哋讲留嗰个谂法咧？ 冇啊，讲极都讲唔掂啊，唔知点解啊？ 嗯， 系咪？你俾得人转飞嘅，咁即系你可以转位啦，系咪？咁你俾啲人转飞嘅转位嘅，咁你已经可以取消个旧位俾个新位人啦，或者冇位变几位啦。 嗯， 咁如果系咁嘅话，你咪即时即去咯，有乜问题啫？其实那套电脑一样嘅啫嘛。俾唔到原因俾我啊，傾到咁上下咧，就上邊講唔掂，咁、 嗯、 就好簡單啫。凡係跨境啲鐵路咧，其實好難一味捉住港鐵去講嘅，講到咁上下，我就面對一個黑洞啦。咁上邊唔使我咁， okay. 就咁啦。 咁幾時推啊？呢、這個有冇聽到啊？ 而家呢個廣州東站啊，我一路逼佢最後嗰班車，6:09荒謬啊嘛，以前7:09提早咗6:09，係咪啊？不遲反早，佢而家終於話有機會啦。有機會加多一班車，頂曬兩班嘅啫。咁啊，唔知係加翻喺原本嘅7:09咧，就係、是、以前直通車嗰個8:09，8:09可以食埋飯。 嗯， 7:09咧食飯都唔得噶啦。 OK， 咁佢哋而家我游說佢可能8:00加多一班啦。咁， 嗯， 咁但係好慢啊，好慢啊。港鐵我咧有心做嘢嘅，但係上邊可能又唔知佢咩原因啊，真係。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田北辰，同你傾到呢度。田北辰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港鐵之前一啲針對住鐵路資產管理同埋維修保養等等嘅制度啦，講到係咪會研究啊，或提出研究係咪提前尾班車同埋延遲頭班車。頭先都講到有關於高鐵地鐵化嗰個嘅情況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 早晨李生， 咁我講一講地鐵嗰啲維修。 嗯。 咁佢咧喺屯門西鐵站咧 F 嗰個出口嗰邊有條 lift 咧，就係溝通和田工業區嘅，即係喺屯門西邊、屯門河西邊嗰啲工廠區嗰啲嘅。咁啊，經常性咧有啲輪椅啊，同埋坐BB 車嗰啲人嘅。咁佢由六月開始咧就維修到七月中。咁我打電話去問港鐵咧，喂，你日頭都冇人做嘢，系統提升喎。但他說夜晚一做的嘛，但是我夜晚9:00去到都是沒有人做事的、 哦、 那樣呢就會產生噪音的嘛，整部lift會產生大量的噪音，所以要夜晚一做、哦這樣 嗯、 但日頭沒有人做事，那個系統提升哇，要洗成系統提升要用個半月時間、 哦、 那部lift就是唯一給一傷殘人士啊、行動不便的那些人做的，即是扶手電梯當然有啦、 嗯、 那樣他那個系統提升居然要成个半月喎，问佢港铁，佢居然系噪音问题。嗰、 嗯、 部 lift 同行车嘅噪音有啲咩关系咧？但系日头你见唔到有人做嘢嘅、哦， 咁佢系统提升，点样系统提升要个半月时间啊？佢嗰个维修，咁耐，你话系咪啊？即系我都质疑港铁点样去做嗰个维修工程嘅。好啊，多谢晒。 明白晒 ，OK。讲到一啲港铁下一啲嘅设施啊、电梯啊等等嗰个嘅维修嘅时间问题啊，再简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 系而家我系讲简约公屋嗰方面嘅议题。 好，请讲。 系咁啊，基本上咧，如果简约公屋仍然咧，即系何局长咧，就点解都仲坚持喺嗰个启德嗰幅地嗰度起个简约公屋咧？一来咧，嗰度啲物价都比较飙升，同埋自己我都想见下何局长，因为佢有啲叫做譬如。我有冇煙？究竟佢我曾經佢我 Instagram 問過佢好多樣嘢，但都冇一個回應。同埋嚟講， 你主要想問咩？不如簡單講兩點啊。 簡單講咧，其實所有譬如公屋嘅事，我都想面見何局長同埋分揀嘅公屋，真係要展開個諮詢會咯。如果唔係嚟講，會反響好，即係反對聲音好大咯。 嗯，你關心係嗰個地點係咪？主要頭先你就係提到啟德世運道嗰個選址問題。係 啊，嗰個問題啦，同埋嚟講嗰度真係我哋冇能力，即係嗰啲物價咧係比喺觀塘嗰度咧物價高好多，應該係舊區嗰度建揀嘅公屋比較合適啲咯。 即係你覺得，就算一啲居民入到去住簡約公屋，住喺嗰個區，都未必喺附近嗰啲買嘢啊，物價未必配合到，係咪咁啊？ 係。 新界咧，新界有啲地又得唔得咧？嗰啲選址。 新界啲地睇下邊度啦。如果元朗啊、屯門嗰啲就比較好啲。但如果你話去到我自己住咗沙田區，沙田區話沙田市中心嗰啲都壓貨唔到啦。 OK， 好啊，唔該曬簡生，同你傾到呢度先。咁佢又關注到簡約公屋啦，其中一點就係喺一個選址啟德世運道嗰度，會唔會佢嗰個物價都未必係入住到簡約公屋嘅居民負擔到咧？佢係擔心到呢點嘅。簡約公屋公布嘅八個選址入邊咧，其中咧有一啲喺元朗啦、屯門啦，亦都有喺上水。咁喺市區嘅地咧，就包括喺啟德世運道啦、柴灣嘅常安街啦、牛頭角彩興路等等嘅。轉頭翻嚟，我哋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香港面向世界，并且背靠祖国，对引进企业有优势。政府亦都投放资源支持初创公司，提升香港竞争力。陈茂波接受大公报专访嘅时候表示，去年施政报告公布成立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目前已经约见嘅过百间企业，大多倾向落户河套区同新田科技城，因为地方较大，亦都比邻深圳，方便未来与其他大湾区城市合作发展创新科技。有关企业本港同内地都有。他又說，政府引進企業之外，亦都有投放資源支持初創公司，除了各佔50億元的大灣區投資基金及策略性創科基金之外，亦都有300億元的共同投資基金，只要有助提升香港競爭力，有助香港希望發展的幾個主題產業，政府都會投放資金。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接受報章訪問，表示不排除容許住在不適切居所的人士申請簡約公屋。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決定擴充申請資格之前，應該先了解在公屋輪候冊人士之中，簡約公屋對他們的吸引力，以及有沒有設施配套等的要求，並在編配上作出安排，令到公屋輪候人士更願意選擇簡約公屋。關注基層住屋聯席成員在同一個節目說，當局提出方法協助住在不適切居所的人士，原意是好，但是擔心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可能在資源上有重疊，亦都可能令到住喺不適切居所嘅人士會混淆簡約公屋同過渡性房屋。

封路情况，观塘的丽业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回牛头角道方向近住红桃道的慢线，以及在红桃道近住丽业街一段快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向柴湾，和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出口方向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对法定最低工资的检讨机制有什么看法？最低工资委员会现在收集大家的意见。 委员会参考了第一阶段咨询收到的意见，今次想更聚焦地了解各界的建议。大家如果想提出意见，记得在6月25号或之前提交啦。 详情可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亲友有情绪病，我们盲目叫他加油啦，看开啲啦，是没用的。最重要是鼓励他们讲出他们的感受，让他们抒发情绪，给多些耐性、体谅和支持，不要怪责他们。情绪病不可怕，身边的人的关怀是很重要的。 正另一点，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2023年6月23日，荔枝角收押所一名还押人士医院越押再被捕。 屯门大榄男子胸口中刀死亡，警方重案组调查。 警方拘捕过百人涉嫌洗黑钱及电话骗案等76宗案件。 北大西洋失踪观光潜水器证实内爆解体，相信无人生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跟大家讲一下咧，早前运输署咧喺上年年中咧就试验咗一个装置，就系用一啲红光咧系投射喺一个一啲等过路人士嘅位置嗰度咧，就提醒啲人啊，而家系红灯啊，你唔好即系乱咁过马路啊咁。亦都最主要就系针对一啲咧即系低头族啊，好多时候可能过马路都系挂住揿手机嘅道路使用者啦。咁啊，有一个特别嘅装置系做一个嘅提醒嘅咁。见到有一啲立法会议员啦，亦都有区议员啦，就去到其中一啲實施緊呢一個嘅裝置嘅點度睇呢個成效嘅咁，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了解一下。立法會議員顏文宇，早晨。 早晨，各位聽眾，主持你好。 早晨，顏文宇，你係咪都同過一啲觀塘區嘅區議員咧，去到唔同區去睇過唔同嘅交通嘅試驗措施？其中一個就我頭先所講嘅上年喺幾個行人過路處試行嘅呢個新型嘅紅光投射裝置啊。 是啊，我作为即系观塘区议会嘅交通运输及发展委员会主席咧，我星期一同我哋委员会嘅成员咧，就喺香港好多个地区去睇唔同嘅一啲即系过去嘅先导计划做嘅一啲智慧交通出行嘅系统。咁其中一个就系你刚才讲嗰个红灯嘅警示咯。 吓吓吓，嗰个有冇睇到你亲眼睇到啦？嗰个效果系如何嘅咧？同埋你，我相信你当时都系日头去啦，会唔会嗰个灯啊，亦都未必好对于行人过路者嚟讲系一个好大嘅警示咧？那个红灯系咪真系咁光嘅？ 的确系嘅。其实喺佢装嘅时候咧，我都去过其他嘅路口去睇呢一个嘅装置。日间佢嗰个嘅光线咧，亦都系比较低一啲，因为太阳光比较强啦。咁所以令到佢嗰個紅光嗰個嘅顯示度咧就比較差。咁但係我哋嗰日去睇咧，我都問佢：喂，究竟呢個系統得唔得㗎？咁因為喺開始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喂，就咁整一紅燈，未必都能夠即係警示到即係過路者唔好衝紅燈喎。咁咁但係佢同我哋講話，原來裝咗之後咧，第一呢四個嘅路口咧，冇再發生過任何嘅交通意外。另外咧就係廣大有一個嘅獨立調查咧。就係話嗰個嘅衝紅燈嘅比率咧減少咗四分一嘅，咁我覺得個成效都相當唔錯嘅。 但我都想知點樣比較，即係你點樣比較到少咗四分一衝紅燈啊？即係嗰啲人如果唔衝紅燈，你好難去睇到佢係咪唔衝噶嘛？即係好難判斷到佢本身想衝，但係因為呢個裝置而唔衝噶嘛？點樣比較咧？ 佢我理解啦，呢個可能即係問翻廣大點做啦。 我理解佢就應該係裝之前之後咧，佢設置咗一個360嘅系統喺度，咁就去坑咧究竟有幾多人衝紅燈，咁裝咗之後又有幾多人衝紅燈，咁嗰個前後嘅對比就係要四分一。 嗯，嗰日你去到有冇都了解過啲道路使用者，或者有冇親眼見到有呢個裝置都照有人衝咧？類似咁嘅情況咧？ 我其實在那四個的試驗路口呢我都去過幾次的、 哦、 但是、我去的時候呢我都見不到有人衝紅燈，因為其實特別是夜晚的話呢、你站在那裡等過馬路呢那個紅燈是相當明顯的、你衝紅燈呢就大家都望著你，所以 我覺得都有一定程度的警示作用在這裡。 我記得初初說推這個裝置的時候有、不同或者其他區域區議員都擔心，其中有些擔心就是說會不會對於個駕駛者來說都會有些突然見到有些紅燈射落、那個行人那面或者、都會影響到他們分心，或者對於行人來說又會不會都會影響他們呢，譬如有一個禁光的燈去、射落他們 那個身上面，有沒有在那個、評估結果那裡有說到對於駕駛者或者剛才我說那些過往區內人士講的擔心有沒有出現的？ 整份的、報告我沒有看過的、所以我不知道那個報告有沒有做、作為駕駛者呢就不會怎樣影響的、因為你駕駛是看自己的燈，不是看那個行人的燈，反過來就是行人呢的確是會受影響，但是正正這個的裝置就是想他受影響的、就是警惕他告訴你這裡這麼光就是、過路處了，是要去、停下來等綠燈你才可以過了。咁我亦都知道咧，嗰個嘅紅燈，無論佢嗰個嘅強度去到邊咧，即係大家都明白可以夠強啲，可以夠弱啲噶嘛。咁我理解咧，都同附近嘅商鋪啦、住宅啦，同埋咧啲行人嘅模式咧，佢哋係調校過嘅。咁所以運輸署揀嗰四個路口咧，其實各有特點嘅。有一啲就會鄰近一啲醫院啦，有一啲就是住宅區啦，有啲就係、商貿區啦。有一些就是即係學校區啦，咁所以咧都透過呢個四個嘅試驗咧，其實都睇到四種即係、香港市民經常入到嘅出行模式。咁嗰個嘅成效，如果出咗嚟之後咧，對於日後擴展去其他嘅路口咧，有相當大嘅幫助。咁無論佢嗰個嘅光嘅強度又好，甚至乎要譬如好似我講話，喂，你會唔會加啲？例如日間你會不會加一些聲音啊、或者有一些特別的提示啊、宣傳教育在附近啊，咁我覺得這些呢都應該一併在日後準備在全港路口擴展的時候呢、應該要一併考慮的地方。 你說加一些聲音的意思是什麼？即因為現在譬如交通燈我見到有些有聲效去提醒行人幾時是綠燈幾時是紅燈，有不同的識別的嘛，怎樣用一個的聲音去提醒呢、你覺得是？ 我覺得可以是那個的教育方面要做多一些、特別是那個的燈號控制處啦，或者它附近的一些燈號控制箱呢，其實都應該要加大那個提醒，就是這一種的聲音或者這一種的光線呢就是紅燈啦、因為很多時候大家在低頭的時候呢都沒有什麼理會旁邊那些光啊，特別是早上又不是很明顯的嘛，如果透過聲音有一些比較再強一些的提醒的警示呢，我覺得對於那個的行人衝紅燈的情況呢是有一個減少的作用。 即你覺得現在那個、譬如交通燈那些紅燈那隻聲音未必個個很了解是紅燈啦，或者慣了啦，這樣你先。 其實我相信一般市民都分辨不到那種聲音是紅燈，另外一種聲音是綠燈。 你覺得、如果這個裝置啦可以擴闊到去幾多、一些過路處呢，或者是應該 要擴闊到幾多個考慮點是怎樣呢？ 我覺得呢就盡可能幫的路口會好一些。既然今次做了個先導計劃呢都是有助減少衝紅燈的情況呢，我覺得這一個是作為保障市民過路安全的重要措施。咁如果可以的話，我覺得所有的路口都應該要裝的。咁但是當然啦，凡事都是有分階段去進行。我覺得優先要處理一些就是經常有衝紅燈情況的路口，譬如學校區，譬如是一些很繁忙的街道。我覺得那些應該是第一批應該要拓展的路口。 OK， 另外我見你都有看過很多其他即係試驗緊嘅交通系統，包括有一個叫實時交通燈號調節系統。這個成效又點啊？你看到個情況？ 那個亦都係相當不錯。那個咧就係、是我哋去睇就係喺葵涌啦，喺祖堯村附近那個。咁佢咧就有三邊嘅行車道，咁跟有幾個行人路口，佢係透過一個鏡頭咧去感應到辨別到。 某一個行車道有車比較耐喺度等咧，佢就會將嗰個轉做綠燈俾佢行。有行人喺嗰度轉路等咧，佢就會轉綠燈俾行人去過。咁嗰個嘅好處係邊咧？就係減少咗轉燈嗰個嘅頻率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傳統嘅燈號咧，可能轉咗燈之後冇人過馬路嘅，或者冇車行嘅。咁佢透過呢個系統咧，就可以避免再出現呢啲即係轉咗燈但係冇人或者冇車用嘅情況。咁可以提升嗰個路口嘅行人同車嗰個嘅容量同效率咯。咁呢個都相當唔錯，嚟緊都會喺各區都會做。我觀塘就會喺九龍灣順義道嗰個商貿區入邊其中一組嘅路口嗰度去做咯。 仲有一個建議就係話為長者以及殘疾人士延長行人閃動綠燈嘅智能裝置，這個運作係點樣嘅？ 相信各位聽眾都知道咧，早幾年有一個先導計劃，使用長者八達通或者傷健人士八達通咧，你拍卡之後咧，去延長嗰、那個綠燈即係行人嘅過路時間。咁每個路口有唔同嘅，大概係3至5秒左右。咁我哋嗰日去就喺我觀塘區就睇近麗晶花園嘅路口，咁我就問佢喂，你嗰個使用量嘅都有你拍卡定有記錄啊嘛？因為而家每日大概都係得6個人次用嘅啫，咁所以你睇到嗰個成效係高的。咁同我哋一路聽啲市民講嘅意見咧都係吻合嘅，即係大家拎一張八達通出嚟都過咗個3秒啦，咁點樣拎出嚟咧？咁所以嗰個成效係比較差嘅。 有冇話點樣改善咧？係呢、這個係。 我理解而家運輸處咧就係裝咗嘅就繼續用住先啦，即係無謂拆咗佢啦，都裝咗啦。咁但係暫時就冇計劃喺其他路口度去加呢一個系統落去咯。 另外仲有一個叫做更換全港電子行人過路發聲裝置嘅，話加入一啲新功能，好似話俾一啲非接觸式嘅行人按鍵等等啦。咁呢個最主要嘅原因係咩？或者你自己當中有冇睇啲咩關注咧？又？ 嗰、那個咧主要有兩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是、過去因為疫情啦，大家都唔好想接觸嗰啲任何嘅按鈕，咁所以就會將佢全部改咗做非接觸式嘅感應。咁呢個咧就有一類型嘅路口咧，其實如果你唔拍掣嘅話咧，佢係唔會轉綠燈嘅。咁呢個係一個重要嘅改變。第二個咧就係、是、方便一啲失明人士，好多時佢去到嗰、那個路口咧，其實佢唔知道嗰度係邊度。咁要靠嗰個機上一啲特殊，咁而家有幾個嘅路口咧，佢可以喺嗰個機下面咧，你按鈕之後佢會讀出嚟話俾你聽，呢一個路口係邊一個地方名嘅。咁呢一個咧，亦都會喺嚟緊好多嘅路口都會裝。我理解應該係全港13000個都會裝。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文宇。讲到好多关于一啲交通嘅试验措施啦，其中有啲计划成效咧就睇到都几正面嘅，咁有啲就可能个用家都用嘅次数都比较少一啲啊，咁讲到头先呢一啲唔同嘅交通装置，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啊再请一位嘉宾啊，有失明人协进会会长黄俊恒，早晨。 早晨， 早晨，黄俊恒，头先讲到呢、這、一个同阿颜文远都讲到嘅，就系、是、呢个电子行人过路发声装置。咁呢个发声装置咧，就系、是、根据政府所讲咧，都系话向一啲视障人士咧提示过路处嗰个行人灯号嘅状态啦，提升到希望可以提升到一啲过路安全啦。咁亦都提到话，由于现时全港大约13000个呢啲发声装置嘅使用时间咧，都已经超过佢个设计年期嘅，咁啊打算运输署会换啦，做紧啲采购嘅筹备工作啦。咁你自己有冇留？留意呢一个嘅装置或者本身对于提升过路安全方面有几大作用呢？ 其实这个过路的装置对于视障朋友过马路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装置来的，因为这些装置可以让视障朋友知道哪里有红绿灯啦，红绿灯现在是什么灯号啦，同埋呢两边的红绿灯可以帮到视障朋友去定位去一條直線咁樣去過馬路唔會行歪。其實無論係舊嘅還是換新嘅，我哋係必須要滿足呢幾個嘅要求，以至到我哋咧係可以可以安全順暢咁樣去過馬路。其實自去年開始咧，其實運輸署有一個先導計劃，頭先議員都講咗啦，咁就係會測試一啲新嘅交通燈，咁然後咧協助我哋咧就去採購咁樣樣。咁視障嘅機構、視障人士喺當中係有參與嘅。咁唔同嘅視障機構亦都喺今年嘅年初咧，將一份嘅建議書就就住運輸署俾視障朋友去測試嘅一啲嘅交通燈， 嘅一啲嘅操作嘅狀況咧，我哋俾咗一個好具體嘅建議係運輸署。咁期望運輸署咧能夠去係即係進行採購嘅程序去招標嘅時候咧，考慮市政朋友嘅建議同埋需要咧，將好多具體嘅意見咧去落實喺個標書嘅裏面。我哋更加期望嘅係能夠喺成個過程裏面有市政朋友嘅參與，採購咗之後安裝嘅時候安裝嘅過程都有市政朋友去參與，因為好多唔同嘅路口嘅路況都唔一樣。其實安裝嘅時候嗰個調校啊，嗰啲嘅安排啊，點樣點樣做啊，微調咧係需要嘅，咁所以就期望運輸署可以同市政朋友係具體即係緊密咁樣去聯繫咧，喺每一個程序裏面都安排到市政朋友嘅參與咯。 Okay. 不如你哋都具體講下你哋嘅要求啦，先就講到提出咗好多要求啦，希望裝啊或者試用嗰陣都有你哋嘅參與啦，但個要求係點樣咧？你哋？ 我其實個要求好多嘅，咁舉個例咧，有時咧就係係咪淨係即係個大細聲嘅問題啦？因為去到夜間模式嘅時候咧，咁就會變得好細聲。其實市政朋友要去到好近好近，先至揾到嗰、那個紅綠燈嗰個位置。咁係 爭幾遠㗎？我都想了解下個分貝上面係即係日頭同夜晚。 個分貝係即係都有一個明顯嘅差距，唔同嘅路口唔同嘅，咁佢會喺一個範圍咁樣啦，唔同嘅路口可以有唔同嘅調校，咁但係就同日間係會有明顯嘅分別嘅，咁、 okay. 具體嘅數字可以即係稍後需要 嘅可以 翻嚟，咁但係就係有日同夜口明顯嘅分別嘅，舉例嘅就係話你如果你喺即系你喺你屋喺个红灯附近，日头嘅声你屋里面听到，有啲佢就系期望夜间声就个屋里面未必听得到，或者冇咁大声。咁但系正正因为咁样个安排嘅时候咧，有啲市民朋友其实真系揾唔到个红绿灯位置，因为你车来车往咁、 okay. 引擎声好嘈，咁你会有咁嘅情况。呢、 okay. 个其中一个啦，或者嗰、那个。音響嗰個喇叭個向嗰個方向啊，個喇叭個方向其實都會影響到視障朋友使用呢個交通燈，無論係揾支燈定係定位拉直線行過馬路，呢啲好細微嘅調校，我哋都有具體建議呢個運輸署要留意嘅地方啦。呢、個係其中兩點啦，但其實都仲有好多 而家、 okay. 時間關係好難。 明白明白，而家嘅電子行人過路處呢啲裝置多唔多？譬如你頭先話嗰啲方位，根本係不便一啲視障人士係過馬路啊，多唔多嘅其實？ 你話係咪好多？咁亦都唔係話好多，但係即係總會間唔中就會有呢一類咁樣嘅嘅、 okay. 狀況。咁我哋收到唔同嘅視障機構收到信息嘅時候咧，亦都會去同運輸署去反映。咁就真係透過即係同地區嗰啲嘅運輸署嘅工程師啊，或者負責嘅官員咧、我哋真係要去實地去考察、去調校，咁樣 okay. 即係真係逐啲逐啲去處理嘅，即係唔係話一個標準用曬13000支燈，咁樣就可以解決曬所有問題，其實唔得嘅，即係間唔中都會有唔同嘅路口出現問題，咁我哋就去調校咯。 我見運輸署都話計劃係新一代呢啲電子行人過路發聲裝置有啲新功能嘅，可能都回應到你頭先一啲嘅關注，例如就係話會有非接觸式嘅行人按鍵啦，會喺行人過路處有啲嘅語音信息朗讀出嚟啦，同埋俾視障人士咧喺減音嘅夜間模式之下，用手機程式或者無線裝置係可以提高翻個裝置嘅聲量嘅。呢個算唔算回應咗你頭先講嗰啲嘅關注咧？又 某程度上是可以的，即是原则上我们都就是这一些的诉求都是我们过去和运输署的沟通，我们都有提出，而在新一代的交通灯的时候呢都真是予以了回应，在原则上予以了回应。但是我刚才这么讲，其实原则是不够的，因为萬三支燈其實不同的路況、不同的調校、不同的情況呢我們期望不是說一個原則擺下來之後呢做曬就 OK 啦，其實我們都期望那個調校是能夠做好，而要即係做出來的時候真的用得到安全。 OK， 好啊，唔該曬阿黃俊恆同你傾到呢度先。黃俊恆咧就係新明人協進會會長，頭先都講到話運輸署計劃新一代嘅電子行人過路裝置咧有啲新功能嘅。除咗頭先講到嘅之外咧，仲有話啲嘅發聲嘅組件啦，有啲嘅摸讀 地圖啊、行人過路處有啲嘅語音朗讀啊等等啦，咁仲有現有嘅一啲聲音同埋震動提示啊、按鍵功能嘅咁。頭先傾咧就係有關於一啲失明人士佢哋嘅關注，咁啊有關於呢一個嘅裝置啦，咁同埋咧頭先都講到，區議員咧都關心到唔同嘅一啲交通道路系統嘅一啲試驗計劃嘅成效等等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是一个容易分心、习惯一心多用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卡尔纽波特的《深度工作力》一书或者可以帮到你。书里面引用了各种实验和理论，指出一心多用是一种迷思，是一种降低效率和质素的工作状态。作者按照不同的人的性格和工作，归纳了四个深度工作的模式。 修道院式就好似修士一样，隐居喺偏远嘅地方，远离喧嚣，让人难以联系。呢种模式适合作者或者学者，唔适合有家庭或者伴侣嘅人。其中最著名嘅例子，可能就系写咗《湖滨散记》嘅梭罗。 双模式将时间分隔起嚟，以双轨嘅形式分别处理深度工作同埋浅薄工作。例如，我哋可以设定某段日子。或者整整一个月完全进行深度工作，而其他时间呢就是完全的浅薄工作。这个模式不太适用于一般的上班族，但是可以帮助自由工作者，尤其创作人在特定时间里面集中火力专注于单一项目，其他时间呢就可以从事教学、演讲、策划等等的工作。 节奏式，按照个人的节奏安排深度的工作时间。例如，上班族可以在上班之前的清早或者公司尚未多人的第一个办公小时进行深度工作，其他时间处理浅薄工作，最后再进行深度工作。 记者式，仿效记者的工作模式，不断切换深度和浅薄工作。这个模式适合高度专注力控制的人，但对于容易分心的人亦都可能有帮助。总之，一直分心，不断专注，咁就可以啦。无论是哪个深度工作模式，其实都是一种按照生活规律，尽可能加插深度工作的时间。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工作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